还好有太医出身的扁坨坨，对狄仁杰是又掐人中又扎针。狄仁杰终于缓过一口气，醒了过来。苏醒过来的狄仁杰缓缓抓住离他最近的扁坨坨的手，此时的扁坨坨一脸尴尬：“ 乔妹啊，乔妹是你吗？乔妹啊，我好想你呀！” 小乔姑娘啊，还是你来照顾狄大人吧，他昨晚一夜没睡，眼睛充血导致视线模糊了，过一会儿就好了。 谢谢扁大人。弟弟，我来了，我在。 乔妹 在这儿呢。 乔妹。 不哭，乖。 此时大家知趣的离开现场，跑到后院商量蹴鞠赛的事儿了。久别重逢的狄仁杰和小乔互诉衷肠，小乔终于不再生气，狄仁杰的状态也逐渐好转，把最近发生的事情讲给小乔听。 乔妹啊，扶我起来，明天的蹴鞠比赛咱们还差两个球员呢，我得赶紧去找人了。我 不用了，如果公职人员可以参赛，那我也能参加呀。 啊， 我可是陛下亲封的神医妙厨从一品呢。 是啊，哎呀，我怎么把这茬给忘了呀。那我们再找一个人就可以参赛了。 我姐也能参赛，她也有公职。 哦，对，你们家是江南世家。 咱们赶紧连夜训练吧，明天就要比赛了。 就这样，找齐了狄仁杰、元芳、大乔、小乔、扁坨坨、孙甲六个人，汉阳县蹴鞠队正式成立了。这一夜，县令府灯火通明。在主教练兼球员的扁坨坨的带领下，大家有模有样的训练了起来，只是苦了狄仁杰又多熬了一夜。第二天，狄仁杰顶着熊猫眼儿来到了蹴鞠赛场。 哟呵，狄大人这是找了一夜的球员呢。啊，这熊猫眼看着可真让人心疼啊。 用不着，我家男人我自己心疼就好了，你还是心疼心疼你的球员吧，别输得太惨了。 哎呦，临时拼凑起来的球员还想赢我们？我们神农县的农农队的队员可都是训练了好几年的老队员，你们没机会的。 哎呦，左大人，话别说的那么满，待会输了他多丢人呢。 比赛即将开始，可就在这时，负责安保的大胡子突然冲了进来。 外面有人打起来了， 看本官现场断案。 话音刚落，狄仁杰快步走向打架现场。 住手，不要打了，我是县令狄仁杰，你们因何聚众闹事啊？ 狄大人呐，这个黄牛一点职业素养都没有，卖高价票也就算了，竟然卖给我们假票。 哎呀妈呀，真是啊，你看这票，哎呀妈，表上还有错别字呢的。 哎呀，那是挺不厚道的啊。大胡子，你把这个黄牛押进大牢，等蹴鞠比赛结束以后再找他算账。 大人，那我们怎么办啊？我要看蹴鞠赛。 啊，对，我也要看蹴鞠赛。 我也要。好，大家都能看啊，全都免费，好吧？赶紧进去吧。 我也要免费。 哎呀，大家静一静。现在我宣布，所有人都可以免费看蹴鞠比赛，大家一起为汉阳县养羊队加油！元芳，退票。 就这样，狄仁杰终于了结了聚众斗殴案，回到了主席台，代价是免除所有观众的门票。目睹这一切的左半仙怎么能放过这个挤兑狄仁杰的好机会呀？ 我说你们办个蹴鞠赛连门票都不收啊，怎么一点商业头脑都没有啊？少赚多少银子呀？小乔姑娘，你也是，狄大人不懂你也不懂吗？好歹你也是啊， 江南世家的千金呢？ 这就不劳左大人操心了，门票都是小钱，扁大人安排了3天蹴鞠狂欢节，明天就是啤酒狂欢节，我已经连夜调来许多的啤酒，估计比卖票赚得多吧。 没错，我们啤酒狂欢节今晚就会提前开始，因为今天我们洋洋队赢定了。 好好好，那我们拭目以待。你们的球员呢？这比赛都快开始了，不会是不敢来了吧？ 哼，球员入场。 你们 左半仙儿看到洋洋队这个阵容，眼睛都快瞪出来了。本来左半仙儿觉得胜券在握，现在可就慌了神儿，毕竟洋洋队里有大乔、小乔和元芳3个武林高手。87.6兆赫，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为你带来的现场直播，汉阳县洋洋队和神农县农农队的蹴鞠比赛。我是本场比赛的解说主持人宝木中阳。好，闲话不多说，比赛正式开始了。我们先介绍一下场上的球员。汉阳县洋洋队这边呢，有主教练兼球员兼队医扁坨坨，还有其他的队员呢，分别是狄仁杰、元芳、大乔、小乔还有孙甲。我们再看神农县这边，不重要了啊，我们再来看比赛吧。好，一开场神农县的农农队的6名球员就摆出了防守的姿态，对于大乔、小乔还有元芳这3位明星选手，农农队采取的是严密盯防。好，现在2个人盯住一个，大乔、小乔和元芳纵有一身的武功，一时间也无法施展呐。哎，怎么个意思？现场出现了突发情况了，汉阳县洋洋队的球员狄仁杰倒在自家的球门口了。好，队医扁坨坨赶紧冲了上去，对狄仁杰进行了简单的救治。好，不久之后扁坨坨冲看台的球迷做了一个 OK 的手势。好，看起来狄仁杰并无大碍。此时主教练扁坨坨为球员扁坨坨打气加油，球员扁坨坨嘴里面念念有词，他竟然蹲了下来为狄仁杰进行抗疲劳按摩。好的，我们看现在汉阳县的洋洋队就只剩下4名球员的有生力量了，面对农农队的严密盯防，情况不太乐观呢。大乔、小乔和元芳现在被盯得死死的，无法出脚射门。好，球传到了孙甲的脚下，孙甲在自家的半场拿球，他竟然起脚了，皮球从神农县农农队6名球员的头顶飞过去，直奔球门而去，球进了，1-0，和冠大大给球上的进球，还有一个孙甲不愧是音乐无缝的传人。好的，比赛到此结束，狄大人还在睡觉，扁头头还在按摩，现场观众的欢呼声丝毫没有打扰到他享受按摩，对方球员无法给睡在球门前的狄大人造成威胁，因为全场的比分是10-0，恭喜汉阳县洋洋队。 汉阳县同神农县的蹴鞠比赛圆满结束了，由狄仁杰亲自带队，小乔、元芳、大乔、扁坨坨还有孙甲齐上阵，最终汉阳县代表队大胜神农县代表队。左半仙带着自己垂头丧气的球队队员灰溜溜的离开了。当晚狄仁杰本打算睡个踏实觉，可是汉阳县开心的主场球迷们进行彻夜的狂欢，狄仁杰不得不组织县衙里的大家伙上街巡逻。 哎呀，这一次咱们能够战胜神农县蹴鞠队，大家都辛苦了，尤其要感谢我乔妹还有大乔，你们俩及时赶回汉阳县，简直是救急如救火呀。 没什么没什么，这是我们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。 赢了比赛以后啊，百姓们都很开心，只要不出什么大乱子，我们也不用干涉太多，维持好治安，注意防范烟花爆竹引起的火灾啊，还有人群拥挤出现的踩踏事故。等庆祝活动结束以后呢，街道上没什么人了，咱们就可以回家睡觉去了。 好，保证完成任务。 狄大人， 嗯， 这么长时间没合眼了，你身体吃得消？ 这个， 吃得消吃得消，我们家狄身体可好了，狄对吧？ 对对，嗯，那咱们就来分组了，我跟乔妹一组，方啊，你跟大乔还有扁坨坨一组。 嗯，但是我不跟扁坨坨一组啊，一点武功都不会。 切， 我也不要跟某些人不认识路的人一组，一点脑子都没有，爱说爱讲。 你说谁呢？ 我说你呢，怎么着还要打我不成啊？ 你 来呀、啊、来呀、啊、来呀、啊！照照打，不打你不是男人。 狄仁杰，你确定要把他们俩分到一组？他俩在一起本身就是个破坏治安的不稳定因素。 哎，所以我才把你跟他们俩安排到一起了吧？记得啊，一定不要跟百姓们起冲突。 就这样，大家兵分两路，一边是老对头元芳扁坨坨加上武艺高强的大乔，另一边是情侣组合狄仁杰和小乔。 狄狄，你看对面的烟花好漂亮啊，是不是就像过年一样？ 嗯，乔妹，只要有你在的地方，天天都是过年 啊。弟弟 哦，乔妹 啊，弟弟 哦，乔妹 啊，弟 狄仁杰，你少来，我还没有原谅你呢。我问你，我跟陛下谁好看？ 你好看。 我跟扁坨坨谁好看？ 你好看，你好看，全世界你最好看。 哎，对了，你说扁大人独自来到汉阳县多不容易啊，一个姑娘家也不会武功。 哎呀，放心，我会照顾好扁大人的。 你还有我要照顾呢，哪有那闲工夫。要我说啊，咱们不如撮合撮合元芳和扁大人。 他俩是死对头啊。 你懂什么呀，这叫欢喜冤家，一般人治得了元芳吗？一般人保护得了扁大人吗？ 哦，那倒也是哈，可以考虑考虑。 是吧，我就说。哎，那你看那边饭馆出什么事儿了，怎么那么多人呢？ 哎，是啊，咱们过去看看。 前面元芳说一般没人愿意进大牢，不过凡事都有例外，当晚狄仁杰他们还真遇到一位想吃牢饭的大神。 掌柜在哪？我是来吃霸王餐的。天龙了，我要到牢房过冬去了。 不好意思先生，汉阳县羊羊队赢球了，全场免费不要钱，多吃点多吃点啊。 除了这个小插曲啊，当晚的狂欢夜没有出现什么问题。巡逻完毕之后，大家回去休息，一直睡到第二天中午。大乔完成了护送小乔归来的使命，跟大家告别。 好了，狄仁杰，我把妹妹给你带回来了，我也该回去了。你可要好好对她，如果让我知道你再欺负她，我饶不了你。 哎呀，你放心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照顾好乔妹的。 嗯， 就这样，一场。 脏话啊！ 扁大人，不是 扎你。 哎，不，就这样，一场游。蹴鞠比赛带回来的狂欢告一段落，小乔回归县令府，扁坨坨继续回到自己的医馆，暗中搜集血魔大法的相关线索。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有趣的事情呢？咱们下集接着说。 广播喜剧狄仁杰段新编由北京文艺广播录制，策划郝卫群、徐然，本集编剧阿硕，演播宝木中阳、云中三月、小曾、程苑、左左、朱蓉蓉、阿硕、曹进礼、图特哈蒙，后期制作云中三月。感谢您的收听。 菜都不错。你元芳 呢？还有方姨呢。你是别乐了，别乐，该乐。 第一句话是大乔，第二句话是元芳啊，第三句话小乔，第四句话元芳 啊。对啊。 哦， 我看我话录了，我还说你为什么你自己不打自己？我说你在这咯乐啥的， 真是。 我还给他打，还是我。 哎呀，小乔回来了。哎呀，是我不好，我惹到别大人了，那个都怪我。别大人呢？您帮我把。真拔了呗。 哼，态度还不错，过来我给你拔了。 就这样 还有一句呢， 我还没说拿针扎你。 黄连的黄连小肚里酸。